好，翻到嚟第二节啦，咁啊，继续系冇Jingle嘅。咁啊，院长呢排忙乜啊？使唔使翻大陆啊？ 翻大陆 啊， 都要嘅，就系 冇睇你睇你会搭高铁啦，睇你会搭高铁啦。 高铁啊，其实都讲过好多次啦，系嘛？高铁嗰啲嘢就，如果你讲翻会唔会搭高铁，就应该好多人讲嘅时候会搭嘅， 系 即系做生意或者翻工嗰啲人咧，因为未必谂到咁细致嘅。即系譬如你话反高铁嗰阵时候，好多人点出咗好多唔同嘅 reason 去反对。 唔系坚抽，即系嗰时我仲未系睇新闻乜滞嘅，唔系唔知道有呢件事，而系唔知道你写文件嘅立场。 嗯，唔系啊，即系譬如话你讲普通人啦、嗯，即系对一个普通人嚟讲咧，就譬如话唔关心政治，港珠咁样样啦，但系。嗯，大部分的香港人呢，譬如你做生意啊、trading 啊，一些业务啊要上厂呢、嗯、真的多要回大陆的，老老实实就。咁除非你真的住北区啦，住北区咁咪梗係喺北区直接搭火车上深圳，再转唔係直通车，係和谐号、 嗯、 或者係嗰啲高铁咁样嘅嘢啦，係花啲时间嘅咁样。 嗯， 但如果你係做生意有少少钱，咁你话啊，如果可以喺九西路上车多了一个选择，你觉得他会不会反对呢？ 他不会反对的，应 该是啦。咁最少呢班人会赞成先啦。 他答不答另外一 件事，是不是又可以炒下楼咁样啦。 啊，他住喺海船。 咁如果一般普通普罗打工仔，他哋会点谂呢？他哋都会觉得咁啊，多了个交通工具，咁啊多咗交通工具咪好咯。 嗯。 啊，点解要反对啊？ 嗯。 即系 generally 嘅人就会咁样谂嘅，其实就唔会话谂到好复杂。如果我在车厢里面做一些发表政见的行为的时候，会不会被人拉？因为对一般的香港人呢是很远的，你不做就行了，人们会觉得没有叫你拉他的。 林郑都有个讲法，你这么多意见要表达，你这么怕被人拉，不要回大陆，不要入高铁。 其实一个argument就是说、似是而非的，我要讲到明白先、咁你平时喺香港都可以示威㗎啦，讲打到共产党㗎啦，喺书展嗰度係咪？ 係。要同人嗌交添 係咪？ 係。 咁你平时都要驚嘅，咁你都唔返大陆㗎啦，咁起咗个高铁，咁有咩分别呢？咁样。 有分别 㗎。你唔会自己走入去㗎嘛，係咪会拉咗你入去个车站里面就问你上去咁样，係咪林荣基咁都会啦。 咁你冇高铁你都可以拉你返深圳， 係呀 咁样。 佢会觉得係咁样囉，叫你唔好讲咁多嘢咪得囉。 嗯， 自阉咗㗎啦，大部分人都。 咁如果你唔係港珠呢？ 唔，我諗需要同即係一啲话觉得好似阿院长所讲呢，一啲可能会搭高铁嘅市民呢，係要解说一下。即係我哋例如喺即系旅客，我哋去其他国家，我哋少成日提醒佢哋嗰有扒手咁样，你小心自己嘅财物咁样。咁、 嗯、 但系如果你喺西九搭高铁，可能有遇另外一种情况，嗰啲唔系叫扒手，我唔知点称呼嗰啲人，就系咧啲即系会唔会啲即系啲本土派啊、勇武派啊嗰啲人咧，系咧喺高睇你喺进入高铁嗰个边内地口岸区嘅时候咧，唔系偷你啲嘢，系摄啲嘢入你个袋度。攝啲咩牙籤佬啊，攝啲劉曉波嘅傳單啊，咁攝入你度，咁你等你入到去一手嘅時候咧，就俾人咧 就蝦嘢， 就蝦嘢，令到你咧，即系咧係去嚇製造一啲香港人咧係俾呢一個即係內地即係嚇因為呢啲政治理由咧，就無端端俾人檢控啦，所以咧搭高鐵咧全部都係死亡列車嚟咁樣。喂，你要係 頭先咪講咗，你可以唔去高鐵附近噶嘛？你唔入高鐵，人哋啲本土派咪唔會塞啲牙籤佬喺你個內有度咯。 呢、這个咪就系睇下林郑，如果问林郑，我觉得好多问题，其实我哋可以用好多唔同嘅角度去问呢个政府，问呢个林郑呢个问题。因为我比较感觉咧，其实呢样嘢又系去翻一个好闷嘅话题，就系、是、又系即系薯片同林郑嘅问题。喂，即系呢一刻你睇到嗰啲官讲嘢咯，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嗱，首先呢一单嘢，高铁呢一单嘢，其实系政治任务嚟。你俾薯片佢都要咁做嘅啫，呢、這个好坦白讲，好明显。 系有啲嘢佢系搞唔到嘅。 系啦，佢一定系俾呢个压落嚟嘅任务，佢就要执行嘅问题。佢点执行？呢、這个就系我哋不嬲嗰阵时候讲紧个分别啫嘛。 嗯。 咁但系而家你睇到林郑，我唔知佢有心定无意啊，或者系佢下边嗰班官，即系无论系你袁国强唔计啦，系咪先？但系有个咩？我哋提过嗰个运房局，陈、凡。 陈凡。 吓，同嗰啲人，佢好似或者阿马时亨嗰啲，好似系有心想倒米咁样讲嘢。 例如咧， 吓， 例如咧。 即係例如馬時無端端咁咪今日咪話報大咗數啊咁樣樣 八千 啊 八千八千萬 嗰啲嘢嚇，咁樣嗰個陳凡又咩喺度話啊即係呢一個啊退呢一個高鐵，咁咪即係你都唔會即係坐飛機去北京，你都唔想喺深圳無端端要落機要過關啦，咁咪先？咁咪好咯。如果已經按照落機嘅比喻嘅話，係咪先應該調翻轉頭啊？中央咁撚關顧香港啊嘛， 嗯、 即係你附基本法20条係可以俾香港一啲新嘅權力噶嘛？咁成件事 reverse 咪得咯？即唔係內地喺香港一地兩檢，而喺香港每一個高鐵站入面係設一個一地兩檢，香港沿線即係全即係高鐵沿線全部撚部都係香港特區。然后喺嗰个车站入边，就喺香港同埋内地做一啲，就多地两检。 咁捻掂啊！屌， 类似直通车嘅概念啦。 一个站都温八千万一个月，屌你开十个站8亿， 创造就业咯。 哦， 系咪先解决内需咯？系咪？好多方法俾你问噶。跟住又上个礼拜五，我记得张建宗又出嚟讲嘢。张建宗就高铁咧就好似地铁咁样样。廿年前咧，大家好难想象咧，今时今日咧冇咗地铁系点样样嘅。为咗下一代咧，所以我哋都要起嘅。咁但系。我唔知系咪专登喎，或者佢晨早收到风，我知道嗰日星期五嗰日咧，地铁咧系全线派彩，三条线都坏捻咗。即系我个人嚟讲，因为我年纪越大咧，身体越差咧，我好容易晕车浪，咁所以我系好依赖地铁或者即系铁路运输。所以无论嗰啲地铁咧，个佢坏嘅时候咧，有冇影响到我咯？我睇到啲新闻，我都好火滚嘅系。咁冇咗地铁系点样样啊？廿年之后冇好似嗰日咁样样。真系，我就冇晒地铁咯， 涌晒上地面搭车，个个塞紧死晒啦。 嗰冇地铁仲差，因为啲人系入咗地铁站先知冇地铁。你如果一开始冇地铁嘅话，大家都知道有其他方法可以翻到自己，翻到自己屋企或者去到自己想去嘅地方。但系嗰日你入咗地铁站就冇地铁搭，系混喺地铁站入边又唔知做乜咁样样， 即系好简单揾个比喻。即系如果你觉得所谓叫割你一笪咁嘅细地仔俾大陆。摆啲国安喺度，摆啲城管喺度，系冇紧要嘅话，睇下喺隔篱，你屋企隔篱整个解放军军营咁好唔好？唔好话石岗啦，屯门整个，粉岭又整个，吓沙田马鞍山嗰度又整个，九龙塘嗰度又整一个。 佢话喺地底冇问题咯。 全捻部，我都喺度吓，你解放军可以照样住喺地底，你 block 捻咗个地铁站咪得咯，冚唪唥住喺地底吓，隔篱又暗位，咪几好，冇问题噶。你讲唔讲得出冇问题先啊，大佬草木皆兵，你一落到屋企，全部啲人都系解放装啊，心口有粒星嘅，冚唪唥着晒军服咁喺度同你讲嘢，打招呼，用普通话嚟打招呼，系啊，冇问题，嗰个香港地方，但系起个军营喺你隔篱，嗰啲要周身唔聚财啊嘛。 又系向思维，如果你原来基本法20条可以咁用嘅时候，咁不如就得啦，成个石岗军营搬落地底咪得咯，咁成个石岗咪可以又可以起公屋，你话揾地有问题噶嘛？最好啦，我亦都见到 Facebook 有啲朋友喺度写噶啦，系咪先？喂，基本法20条好、啊，解决土地问题系咪先？你收咗乡下佬啲地，原来系人大常委会授权你收捻咗乡下佬啲地，跟住起公屋、啊， 又唔见人大常委会做呢啲决定、啊。 系咯，喂，不如咁样样啦，系咪先？原来基本法20条、20条系咁捻好用嘅时候， 你反正阿法叔都吓先游咗咯，佢啲纸质唔紧要，打柒佢啦，收翻晒深圳啲，收翻晒啲八乡啊咩嗰啲咁嘅地先，啲乡下地先，冚唪唥去起公屋咯。又唔见你收，道道都唔收，你系收啲拉得人嘅地方。 成队天马南军营、解放军总部搬落地底咯，最好。 如果觉得呢个讲法冇问题嘅，你解答我三个问题。 嗯、 如果你话俾我听有第二条高铁喺度，你系咪只想各地俾佢整个一地两检啊？喂，此例一开，一件污两件喂咯，还掂俾你入一次，点解第二次唔入得啊？当你有第二条高铁嘅时候，第三条唔系叫高铁。是叫深圳地铁的新沿线，一样搞一地两检，你是不是死得那你以后地铁沿线那些冚唪唥都是解放军地方来的了、啊、你要带喂你真的要带着个欢乐卡出入啊 地面那些楼是不是变成边境先如果是边境的话那是不 是政府会补地价我想问啊 啊、深圳你因为买曹总的楼，深圳都不是平的楼，可能是你补俾佢，不是佢补俾你，你搞错咗，屌啦成！喂，如果高铁沿线所有地铁站都可以变做大陆边境，直通巴士站得唔得咧？喂，要快啊嘛！而家我喂 我翻惠州，你唔好知喺深圳又要我落车啦，大佬，你不如站头整一个一地两检，站尾又整个一地两检，你冚唪唥喺香港呢边检又好，大陆嗰边检又好，一系就嗰边系大陆嘅属土，咪一系就嗰边系香港嘅属土，一系就呢边系大陆嘅边境，咪更加好咯。 通常都系点对多点先需要呢个一地两检嘅，如果点对点就可以用呢个直通车嘅概念嘅，其实就。 哇！你有冇搭过直通巴？屌，直通巴喺花园酒店咪停一停，喺呢个东方酒店咪停一停，喺白天鹅湾喺度停停，嗰啲系咪叫？ 但系直通车，譬如你直通巴士冇呢、這个规模效益啊嘛。 啊，要快啊嘛！你香港人，你乜几吨多经济效益啊？带动香港啊？ 啱啦，你话讲得啱，系嘛？全部取消晒嗰啲巴直通巴士，全部搭高铁。 系太好啦！但系直通巴唔系咁，但系高铁系咪百三蚊张飞先？我问定你先啦，屌你！如果唔系380蚊一张飞，系咪政府补贴嗰两嚿几？ 冇问题嘅， 系嘛？ 咪你可以 买50蚊都得噶。 咪呢个咪就系补贴嘅问题，咪去翻最原始嘅问题。我唔知道，我咪睇新闻又睇漏到啦。我揾咗好耐新闻，大家都话租地系问题。咁但系用香港人最去核心嘅内围嘅外围嘅香港人核心价值，一听到个租字，大家一定系第一件 事租咁 系租几钱租俾人啊嘛？系咪先？如果你是租，即系上个礼拜唔记得讲租金呢个问题嘅时候，喂，如果你真系香港人做业主嘅时候，咁样你即系讲翻远咗个问题啦，补贴咁好简单啫，喺租金嗰度补贴咯。你可唔可以年年加租咧？好似领回咁样样， 系冇约签噶，昌 唔系一年生约一年死约嘅咩？一年死约之后就可以年年加租嘅咩？ 如果业主系对面啊嘛，你系租翻个业权，唔系你系租翻使用权俾业主啫嘛。就算要俾翻租你啊，系业主同你讲减翻啲租，喺你俾佢一份租度减翻啲啊，唔系佢俾钱你啊，你搞错咗啦。 嗯， 咁咪东江水免费咯？要至少退一万步，要条数咁计嘅话，系、 嗯、 咪都 免费俾你饮啲屎水？ 佢嘅角度，佢已经系俾咗个优惠你嚟噶。 系啦，已经系优惠。 即系譬如佢讲紧话嗰个拆账问题啦，系咪？而家好多人讨论紧。阿、谭海帮我讲啊嘛，系咪？即系话，譬如一张飞，系啦， 实用性玩具 哦，系啦系啦，譬如100蚊张飞，大陆就差几多啊？70%咁样啦 ，less say 香港就30%，咁话计翻嗰个断公里，咁香港系完全系蚀底嘅，咁样嘅计算方法系咪啊？ 嗯， 咁嘅计算方法唔系做生意嘅计算方法嚟嘅。 最大嘅问题就系话，无论张飞点样拆，香港嗰份 share 都系占52.5%。 佢会觉得佢系 favor 咗你啊嘛，即系譬如话，嗱，我而家俾你拆我咧，或者话我拆你咧，我系益捻咗你嘅，知唔知啊？即系好似阿金英同个女啊嘛，嗱，如果我拆你，我系益你嘅。 唔系，事实上都系咁样样啊。嗱，高铁条通道系香港噶嘛，跟住就有一条高铁 伸入嚟， 系咯， 系啦， 进进出出，系出出入入，每日来往，我 觉得佢系。即系俾咗好处你，即系 快感 少 佢嗰边， 佢 钱就呢边俾 个牌面系咁啊。实际上系唔系就要即系再计算啦？因为一直以嚟话，即系大陆有今日系香港扶持佢上去噶嘛？到依刻 讲计算， 都系香港嘅投资都系仍然系占好多噶嘛？ 我俾个位你入啊！扑街！如果讲咪死人总站系8000万营运费一个月嘅话，你如果每张飞拆得52.5%嘅话咧？你差唔多一年要1800万人次喺嗰个高铁里边进进出出，屌你老尾，每日就25班车，每班车就1000个人，嗯、班班车满晒，你先搬得到个9亿6000几万翻嚟。 佢会咁样同你讲咯，你有冇睇急症室啊？ 冇， 几多钱啊？急症室而家 85蚊， 85蚊， 85蚊， 85蚊蚀钱，点解会做咧？咁样如果急症室？ 你因为我人头数都出嚟嘛， 佢咪 院长啊、偶像， 佢就系觉得佢而家咧就系、是、我喺做医院咧就蚀俾你嘅，但系喺社会里边咧就系、是、整体嚟讲系有益处嘅。 嗱，咁我想 佢就觉得咧，嗱喺高铁里边嘅营运嚟讲，蚀钱咧系蚀得起嘅，但系大陆里边嗰啲钱咧运嚟香港咧就冇价嘅，佢系觉得系咁样样嘛。 明白。咁系咪即系话？只要喺个高铁里面有一个人搭过高铁嚟香港，个 GDP 上升咗10%，全部都系嗰一个人带嚟嘅咧。你意思系？咁、嗯、你都有一个人嘅人头啊！你一除翻就系话，哇，上升咗300亿 GDP， 都系因为嗰位大爷喺北京搭高铁落嚟香港，带啲生意俾你啲香港猪做，扑你个街！喂，而家讲紧一年1800万人次、啊嗯，你知唔知直通车啊？每年有几多人过关啊？422万。 扑你街。喂，如果你讲紧高铁要每日要有50,000人次，喂，唔可能嘅呢样嘢系条数系计唔到噶。咁你系咪要计捻住佢每一日几多人用高铁？如果冇嗰个人数嘅话，你系咪要同立法会解释啊？你笔钱你咁攞？ 阿威文系话腾讯咧上市嗰时几多钱啊？ 3多亿好似，啱啱睇新闻，屌你老味！ 佢拆完股而家都300多亿， 屌啦成！你有冇买咁样？ 我边穷捻边有钱买股票啊？ 咁有钱会买啊？ 嗱，头先我讲嘅嘢咧，唔系我嘅观点嚟噶，即系嗰班人嘅睇法就 系， 即系你做咗一啲嘢出嚟，个大势系趋向大陆嘅咧，系对香港有利嘅，佢哋系咁样睇。班大陆嘅官员当然。即係除咗 cap 水以外， 咁我好平靜咁問，喂，咁你都要即係要依照個院長我講，唔係依個院長估嗰班人嘅諗法係，咁你都要說服我嗰樣嘢對於香港實質利益 啊嘛，唔需要理你啊嘛，點解要說服你咧？ 即係你話俾我聽，每一日你話有而家目標就係你有50,000人過境，如果你冇50,000個，30,000個我都覺得有30,000人進出出出都有30,000次快感槍。 威文大佬，如果香港政府同埋大陸政府係講數據嘅，醫療就唔會 cut 筆值啦，冚家產，佢邊撚係講數據嘅啫， 講快感， 佢要行即係執行一啲佢嘅政治嘅行為嘅啫，純粹係或者係 cap 水。 即在我嚟讲，即系终极而家我哋面对紧嗰个高铁一地两检嗰个所谓抗争或者嗰个政治形势咧，其实即系只系两个基本嘅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系话，对于喺一地两检呢件事情上边，即系香港嘅官员由特首以下系即系讲无数嘅大话，而系去 fulfill 呢一个政治任务嘅时候，香港人会唔会嬲？呢樣嘢第一，因為高鐵好坦白講，真係喺地底搭高鐵嘅人，亦都即係唔係影響到日常生活咁大件事嘅時候，係純粹一個情感上邊，或者你接唔接受到而家香港啲官，你出公帑，你養住佢嗰班人，同大陸啲官一樣係睇齊嘅講嘢，係完全覺得自己唔需要相信自己講出口每一番説話，係因為大家都係即係政治任務，你明㗎啦，你明㗎啦。 呢個可唔可以插一句啊？呢個係係一啲體驗嚟嘅。因為工作的關係呢，有很多不同的朋友呢會回大陸嘛，有很多新的 project 呢，譬如說有搞新的東西會請一些那裡那些叫什麼，就是大陸那些官員這樣，九不能搭八都說這個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的是九不能搭八的， 是他們 買雪糕都會說一帶一路的，他們會即一定會無論 是卡薩斯坦， 是的，就會說即係佢哋根本就係、 是， 佢哋嘅 mentality 就係咁樣樣啦，唔好意思啊。 係啦，咪就係咁樣樣咯。所以你依樣嘢就係你對於即係講真話或者係即係做官，你出錢俾你要俾一個即係一個可以驗證嘅 message。依樣嘢你接唔接受？依樣嘢香港已經同大陸睇齊。 你啱啊，你就接受唔到啊。所以阿教主講咩啊？而家要全面抗爭啊嘛，要拉撚死個立法佢啊嘛。第三個問題我問袁國強嘅就係話，如果嗰條法案，在香港立法会辩论的时候真的有人拉布，你剪撚了，你过撚得到，长洲复核王呢就要准备 了。这个都是正想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究竟香港那个法院是去终极，就是去到终审法院会不会有一个即所谓我们所一直所期待的法治，是最终是可以去到最后是对于即人大常委会这个释法的解释权呢有某程度上的一个不可以说抗议，只不过守住一个所谓一个常识。因为现在这个权我们见到就是说人，如果人大释法找一日释法跟你说这个太阳在西边升起的时候，理论上根据一个法治的原则的话，香港法院是要跟的。 嗯， 是的。或者跟你说他人大突然释法跟你说，原来是金英是女人来的。嗯，跟着我都说原来他是女人来的，所以他 即是你除了这条裤看到有姑姑的，他都是女人。 是的，因为我要根据了人大释法的原则。是的。咁所以呢、這个时候就系话，究竟人去到香港嘅法院，去终审法院系有冇一个，即系如果即系出现一个咁样嘅释法嘅时候，系嘛？终审法院嘅大法官或者香港嘅法庭系可以话翻你听，其实咧现实系你点释法都好，喺法治以外都仲有常识嘅，系你点样解释你都唔可以同我讲2+3系等于10嘅。 即系头先讲嗰啲基本法118条啊、119条啊、基本法7条啊、20条啊，即系唔该揾啲常理去理解一下，究竟嗰啲条文讲乜嘢？系咪真系香港？ 即觉得人大准许你香港割让一啲土地俾大陆，你香港人就要照做，立法会就要照过。转头翻嚟第三节。